北京时间的早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 今儿啊是3月4号啊，农历正月十七。哎，一说到正月这个事儿啊，我就心里边莫名一酸。 为啥？因为正月没放假是吗？ 不是，因为正月过完了。 哦， 啊，不是，因为年过完了，正月还在继续。 我们说十五之后，整个年就感觉都过去了。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享了一下，就是胖成圆滚滚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然后他们也让我分享了一下怎么消水肿的这个秘诀。我说我不是水肿，我是真肿。 你是 真肿。 这坑不是我给你挖的啊，自己挖坑自己跳了，现在懂吗？ 所以说这年过完了，大家收收心，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学习当中啊。 哎，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一些最开始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怎么年后甩肉的小妙招，我们也请了我们的嘉宾，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没错。那么在这个神奇的星期日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和天气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天气啊，今天天气呢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摄氏度，空气质量呢是轻度污染，今天会有东风3级，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出门佩戴口罩啊。这个虽然说现在春天到了，已经气温回升到零上了，但是俗话讲的二八月这个乱穿衣，对吧？ 啊，真是俗话呀。 啊，难道你没听过？ 我们听的是春捂秋冻，二八月乱穿衣。 二八月乱穿衣，那可能东北俗话吧。 有可能。哎，我也是东北人呐，我都没有听到你家乡的俗话啊。 对， 我们再看一下交通方面的。今天是周末，所以说不限行，大家可以自由的开车出去好好走一走，但是一定要记住戴口罩，因为今天空气有相对的一个轻度的污染。 对，没错啊，这个出行啊多穿衣服，然后出门要多佩戴口罩。这个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关于音乐梦想，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那个公众账号里边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进来之后，不仅仅你可以听到这个电台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 同样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我们的活力982，然后呢看互动，实时的跟我们互动，看直播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 没错啊。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热门话题。 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烤火为我守望。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 哎，一首非常好听的阿楚姑娘。哎，其实我今天这第一首歌选的有点不大应景。 对，而且这个是讲湖南那边的一个歌曲，是吧？ 对，有点没把大家唤醒啊。一会儿咱们再来一首。 而这个点儿，然后本来大家就比较困呐、啊，这时候又睡着了，睡了个回笼觉。 那这个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因为今天啊，这个正月十五已经过完了，算今天已经第二天了吧？ 对，十六了，哎，十七了。 正月十七了， 今天十七了。 俗话讲，每逢佳节胖三斤，这是俗话。 我看您的脸，我觉得您不止三斤。我这是作为搭档，我该怎么说呢？你简单说，有没有上秤？节后有没有上秤？ 确实有，而且现在看这面相，应该是发福了不少，圆润了些许。 对对对，看着比较有满脸的那种胶原蛋白的感觉。但是因为放假，可能是不单说吃的多，可能是也不运动了。像我们平时可能有这个健身的习惯， 对对对， 在放假的时候一般都是躺着，然后醒了吃，躺了睡，醒了吃，搓麻将。 对、啊，每天基本上的活动项目就是打牌，然后吃睡。打牌吃睡， 我看 打牌吃睡，打牌 大走朋友圈里面很多都是跟吃，就平时的时候都是很正能量，然后这最近发的都是跟吃有关的，是吧？ 我以为你说最近发的都是负能量的。 没有了，吃才是社会的主角哈。然后我们今天呢请的嘉宾呢是我们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算是音乐人吧。哎，他嘉宾微微的一笑啊，身份比较复杂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岁月视频音乐公司的员工，而且还是个怀揣配音梦的音乐工作者。首先让我们今天嘉宾和何旭来跟我们的观众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旭。 严旭， 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然后爱好一下健身啊，平常像配音啊什么的这些。对，还是生活比较充实。 对，声音很好听啊。 确实。 配音， 真的啊，就是说做音乐的，然后还特别喜欢配音的，这个我真的见的挺少的。 是不是那个音乐当中那些朗诵和 rap 你比较喜欢？就像我们 某 传奇的那个看你见的看不见的， 瞬间的永恒的金刚掌，我的自己人不要开枪，对不起。哎，那延续在过完年，就是过年这段期间里面，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个健身的这段过程啊，或者说之前健的那些身、甩掉的那些肉，增长那些肌肉，就是离自己say goodbye 了？ 是这样的，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这个春节这几天啊，肯定大家都会胖点，长点肉什么的，这个我觉得是无所谓的，真不差这几天。要是说经常健身的人的呢，他也不会就是让自己这么一直胖下去，他肯定还会过完年就开始去健身了。然后像这些没有什么自控能力的人，他可能就是就一直胖下去。 哎，说你呢， 对吧？ 怎么着啊？ 哦，因为我前两天在这个跟延续联系的时候，就说，他都说在健身房可能是没法回复。您是从节后哪天开始，就是重新回归到健身房？ 我从初五吧，初五开始。 就在我们左还在大吃大喝的时候。 对，在你还刚刚开始大吃大喝的时候， 还在延续着平时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已经恢复到健身房了。 其实经常健身就会经常就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就是你不去健身就会感觉 浑身难受啊， 就好像你那个少听一个歌似的这种感觉。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呀。 对，这延续这么比喻应该对。就是你每天如果坚持健身养成一种习惯的话，等你其中有一天不去，就有点像你一天不吃四五顿饭中间的一顿一样。 一天不吃四五顿饭这件事多难受啊，我明白你的心情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健身 他是这个身份比较复杂的嘛，就开始在讲他这个聊他健身的这个方面。 嗯， 今天也是前半段的时候先跟他聊聊健身，因为我相信很多上班族也是比较关心这个话题的。 对，因为现在健身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这个展现自己身体美的一种方面，而且另外一种方面，很多上班族，你比如说不坐班的还比较好，你比如说那些坐班的上班族，每天面对着电脑、地铁加三点一线的工作生活，是往那一坐，而且天天就玩着电脑，然后一休息端起手机来打王者荣耀，然后这个一工作又对着电脑，每天这样，有很多人现在开始对着自己的健康来考虑了。 嗯，对，确实是。那么就是像针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的话，久坐的人，那也许有没有可以推荐一些的好的健身的方法呢？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可以，因为上班族嘛，他时间都比较固定， 嗯， 然后或者说是咱们经常加班也好，这些时间不固定也无所谓，然后就是抓住这个休息时间，尽量的用出休息时间，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小动作呀什么的。 嗯，比如说中午有的时候就休息一个半小时，吃饭半个小时了，再刷会儿手机，可能休息也就半个小时。这半小时怎么再分给健身呢？多长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中午来说，因为咱们大家吃完饭就是不太建议运动，咱们可以去这个楼下去溜溜弯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一般我建议就是下班了之后，咱们可以多运动一下，然后还有工作中间，咱们可以有几个简单的小动作什么的。 哎，你说到简单几个小动作了，那能不能也是咱们早上也唤醒一下吧？啊，唤醒嘉宾，唤醒我们主持人的活力。 来，王总， 这样我们就隆重请大佐。 王总，来转过来。 啪， 行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那也请延续能不能也跟我们大佐互动一下，到我们的活动区，然后教大家，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几个简单的健身小动作，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来来来， 就比较那些适合上班族的，坐在办公室的那些白领，或者是这个每天这个学习啊，专注于学习，比如说像我比如每天专注于工作，比如说像我 学习打王者荣耀，对，怎么学习的人。然后大佐是给自己铺垫了很多，就是生怕我们延续教一些动作比较难，比如说一指禅什么的，他做不出来，就比较尬。 很简单，很简单。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来，我们二位请移步到活动区。 嗯嗯 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即将看到的是我们的青年说男团啊，二位即将出道的偶像练习生。 真的，我就特别喜欢你给我挖坑的样子。 哈哈， 正好有印象啊，咱们有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靠墙，这个蹲马步。对， 靠墙蹲马步。 对， 没说错是吧？ 没说错，特别简单。 这有一种上学罚站的感觉啊。嗯，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呢，我们的嘉宾正在给大佐摆动作，他们做的是背靠墙，然后慢慢的往下蹲。大佐在坚持了两秒钟，而且在动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发出了撕心裂肺的酸痛的声音。 什么感觉？ 坚持，我要下班， 坚持一分钟。 一分钟， 坚持一分钟， 行了，你还是放过我，我的天哪！ 哦，这个是第一个动作，那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 啊，延续说一下，这个动作锻炼的是哪里呢？ 这个动作主要锻炼的是腰和腿， 嗯， 大腿的外侧这块，然后就是咱们常做之后，这腿可能会是始终是一个动作，它会比较麻什么的，然后也会导致这个腿越来越粗。越做越粗这种感觉，然后可以锻炼很有这个很有效果。 哦，这个一般建议一次做多长时间？ 一次做一分钟， 一次做 几组呢？然后咱们每天可以上午做一次，下午做一次这样。 哎，这个确实是挺方便的，这公司有个墙就可以，是吧？ 特别管用。 嗯，而且注意不要把身后弄成白色的啊！ 你就会发现，等到某一天的时候，这个老板一来公司视察的时候，发现一排员工蹲着墙在那儿 挂了一 墙马步， 这是个 多开心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动作？ 其他的就是咱们常做，比如手腕啊、脖子呀、啊，咱们都是一个动作始终，咱们可以活动活动，这个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姿势了。 哦，这 就站起来活动活动活动活动，你能动的地方。 很像我们的准备活动是吧？ 对对对，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准备活动，其实这已经是锻炼了。 哦， 其实已经是活动了，就是对你的腰啊、颈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对。 嗯，那有没有适合女生一点的？因为我觉得蹲马步这个动作，可能女生做起来，比如在公司也不是特别的雅观。 不，这个真的是比较适合于女孩的。 哦， 来，女孩来试一试。 哎，不，我就觉得不太雅观。 这个、比较是适合女孩的啊，对臀部啊，还有对腰部的这些都挺好的。 嗯， 对。然后其他的呢，其实我比较建议咱买一垫子，然后做做平板支撑什么的。 我们这儿有。 对。其实 大佐幽怨的看了我一眼啊，说啥来啥啊，来我们试一下 平板支撑，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完成之后，你就会发现我已经湿着身子出去了。 而且啊，今天就先饶了他，因为可能平板支撑拍不到，对吧？ 对。 但是你们可以对着墙爬一下。哦，好，算了，不挖坑了。壁虎支撑啊，平板支撑应该很多人也都会，就是平板支撑要领是什么？我们可以再说一下。 主要就是别动， 别动， 别动。对，其实脖子往上看和往下看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你如果往上看的话，它会对颈椎有一个好处。如果往下看的话，对腰部的那个实力会要更大一些。 就是有的人会抬头，是吧？ 对。 嗯，就像做这几个动作，会不会是有些人担心比较伤的颈椎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不会的，这个动作因为它首先它是静止的，它不是那么大幅度动作，所以说没有什么伤害可于，就是。确实是做时间长了的话，会对这个身体有很好的改变，心肺功能啊什么的，这些都会有改变。 嗯，那作为健身达人，延续有没有什么动作也不用大佐模仿了，可以秒杀他的呢？ 秒杀？ 对，有没有什么健身呢？就是比较咱们比较自己独家的，然后秒杀他。 这个独家的还这个工作上面还真不太有，就是俯卧撑吧。咱试试 俯卧撑，二指禅的俯卧撑， 咱就直接就正常的俯卧撑。 是正常的俯卧撑 PK 一下是吧？ 你能做多少个？ 做不了多少个，七八十个。 七八， 一 我能回去了吗，姐姐？ 来吧，七八十个，一看就是确实是健身。 好，非常开心，延续这个回到我们的那个嘉宾区。 刚才呢，我们的大佐和延续啊，分享了几个上班族可以，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花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就是中午5分钟的时间就能做一个全套的，然后也是相对有一定的锻炼的功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这是我们上班族适合的一个健身方式了。 哎，真的啊，这个你等下次节目。 哈。我们的主持人之间的友谊都是特别的深厚啊。 嗯，没错啊，这个大家可能刚刚通过我们俩的声音啊，其实没太感受到整个的动作的要领。其实我刚刚作为这个体验人啊，因为我之前真的没接触过这个动作，我虽然接触健身，但是没接触过这样的动作。 您都是打太极拳、跳广场舞？ 哎，没错了。 我说我看过你吗？ 就是你整个的后背贴到墙上之后，你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 嗯， 然后当你的腿慢慢一步往前去迈的时候，跟整个的墙就实行，就有点像小时候坐那个课，不是那个板凳，就是学校里边 的 那种木质的板凳， 哦，这个， 最老的那种板凳。 明白。 你的身体形成了一种那样的形状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大腿根部啊，然后还有整个就是臀部的位置是非常，那个肌肉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是在发力的。 对， 你就别说一分钟了，我就蹲在那儿5-6秒钟就感觉到已经酸了。 您没有觉得是您的问题吗？ 我有觉得。 那大佐回去也是学习到了这个妙招啊，我们一会儿节目中间放片花的时候您就去蹲一会儿。 对，以后每次直播空隙我就上靠墙蹲一会儿。 对，墙上挂了两个壁虎啊。这是上班的，那么正常就比如说大家通用的那种呢，甩肉的小妙招有没有一些呢？就节后有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女生很懒的，有没有迅速的让我们能看着瘦一点的小妙招？ 这个迅速不了，这个确实迅速不了。如果就是说咱们从来没有健身过呀什么的，这些想几天瘦下来这个不太可能，除非是你 做了手术。 我们不提倡。 除非是这个一边绝食一边健身，但我非常不提倡这个。 哎，其实我觉得最近微博有一个讨论帖是特别的火的，就是年后很多明星会分享他们减肥的一个方法，基本上可能一天只吃什么一个蛋白、一根香蕉，还有的是简单吃两口粥、喝黑咖啡，然后配以大量的运动。但是我们很多网友呢就会效仿说：“哎呀，这偶像的力量！你看他2周瘦了20斤，我们要学。”但是也有人很多人提出质疑，说普通人如果真是这么吃的话，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会，我非常不建议。就是我觉得健身，以及这个减肥来说，千万不要嘴亏。 一定要该吃吃，该 这点我做到了，可是我没有坚持。 对，就是你 从来不亏了自己。 对， 哎、 对，我是另外那种多吃一口，但是就是多练一组那种人。 哦，有一些人是健身，就是为了能够吃得更多。 对， 你是这一类的。 我不是为了吃得更多而健身，嗯、就是嘴别亏，对、 嗯， 然后身体该健身也健身，该好好，这个我觉得这样还是健康的。 就是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会像普通人一般，比如说吃什么沙拉或者只吃蛋白的一些东西什么、 嗯、 比如说水煮的什么鸡胸肉啊，水煮的牛肉这种的呢？ 这种的不常吃，除非是最近确实是哎呀过年了，然后吃的太肉了、 嗯、 太油了，然后会吃几顿，这样吃几天，然后也会回头归正常。然后一般我都是早上的时候跟大家一样，然后吃点油小的呀什么的、 嗯、 然后中午的时候会正常吃，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吃辣的吃肉的什么的、 嗯、 然后晚上基本上不太吃，就是可能就是喝几口粥，或者说吃点水果啊什么的，这些。对，我一般一天只是一顿正餐。 哇，好自律啊。 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 对， 还有夜宵呢。 我们在讨论健康的饮食，你在说什么？ 马无夜草不肥啊！但是确实是饮食，而且我现在觉得很多男生其实比女生更注重饮食，说什么少油啊，然后口味要轻一些啊。确实，现在健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共识的话题了，而不但是说对自己，是健身也能带来一种自律。人通过健身之后，不管是对生活、对工作，都会有更加的自律了。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追求好的生活的一个体现。 嗯，对，没错。而且当你把健身养成一种习惯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整个的生活状况啊，包括你自己的精神啊、 嗯、 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啊，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我是虽然没有深有体会吧，但是确实最近是有体会的。因为在过完年之后、 嗯、 我就慢慢的把自己的身体调节到了那种早九晚五的生活上，不是早九晚九， 早九晚十二， 早二十四晚零， 就不睡觉是吧？那大佐现在有什么健身吗？还在运动吗？ 对啊，现在就是基本上每天保持一个小时的运动状态，或者是没事的时候做做平板支撑，但比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一种静止运动的状态当中， 就是冥想是吧？ 哎，就一种特别放松、特别自在，可以这个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一种运动方式。我觉得这种运动方式啊，特别适合我们在工作的人群当中。 不要忽悠大家了啊！其实我们刚才这是前半段的时间，一会儿能将近一段片花稍微总结一下刚才聊的，无非就是说我们那句老话，管住嘴迈开腿，把这个油盐降下来之后，多做一点点运动，你就会发现减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慢慢积累下来的。 哎，没错啊。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Shadows just about fine. Sometimes you can smell the green and your mind is feeling fine. There ain't no finer place to be than running Lakeshore Drive. And there's no peace of mind the place you see riding on Lakeshore Drive.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青年人的理儿啊！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了。 当然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然后呢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哟。 没错。 来，让我们再来，让我们今天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吧。我们的延续。 Hello， 大家好，我是延续。 这个上不断的节目中啊，这延续可把我整得不惨。不对，是你把我整得不惨。 我才是幕后的大 boss， 幕后黑手。 在上半段的时候，延续跟我们分享了节后甩肉的一些小动作啊。当然我们刚才说是迈开腿是动，那么管住嘴也很重要的。像是过年期间我们经常要聚餐，很多人现在有吃这个减肥餐的计划，比如说沙拉，各种沙拉。我有一次， 但是好像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过年的这段期间里边，那些之前在朋友圈里边晒自己吃减肥餐的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过年当然嗨起来了， 可能晒的那些东西也没不见了。 对，那些所有吃每天西兰花跟胡萝卜的人永远说再见了。 是一张图片反复修图是吧？然后我就记得过年的时候说想甩甩肉吧，有一餐聚会的时候就去约在了吃沙拉的店，吃到一半我觉得生无可恋，真的是越吃越不开心， 跟吃草叶子似的。 对，而且他们大家吃沙拉可能是拌好了分配均匀，我是先把肉和那个芒果水果什么的，包括牛油果又吃掉之后，一盘叶子没有酱的叶子，我就在那儿，然后吃完之后我就不开心，想吃口甜的，就是 生无可恋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说沙拉其实未必说是能坚持下来吧，我觉得吃沙拉的人也都蛮棒的。那你平时在健身的时候，你会也是像我们这种的格外要吃沙拉吗？ 不会，我觉得吃沙拉就是吃完跟没吃似的。 对，其实也蛮撑的。 对，就是但是你会吃完之后你会很不开心 啊，这个是真的。 这吃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把它做得很不开心，干嘛？ 对，尤其是我喜欢炸鸡薯条的这种的， 对对对， 然后突然间吃叶子，我觉得自己像个兔子，而且那个叶子还不是说是煮熟的。还是生的， 对对对，生的。他有的时候焯一下就给拿出来让他们吃， 对， 多不好，跟那个让小兔子吃似的。 所以咱们在聚会就是聚餐的时候，怎么样点餐才能做到既有营养，然后还能保证它应有的那种口感，还能做到吃饭开心， 就不要打乱我们的一个减肥的计划。就可能长期大家就是少盐少油或者吃沙拉，怎么样能够聚餐的时候既不让朋友觉得您真的是啊 哇 对 好特别啊，然后能融入大家又不至于说打破自己的减肥计划，我们该怎么点餐呢？ 对，其实点餐的时候我觉得不用太刻意去点一些少油的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会点，比如说凉拌的呀、凉菜什么的这些，然后或者说炒的里边、炒菜里边也有会有些肉，然后像那些大肉什么的咱就别碰了，或者说尽量少碰。然后点餐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不用去说话，就是你们随便点，想吃什么吃什么，好。然后咱们 然后发现大家都没说话，这一顿饭就过去了。 然后点完餐之后，然后咱们也可以点一些正常的一些东西。哎，对，这个好吃，这个。 比如说哪一类的呢？ 然后比如说凉拌的，因为我经常爱吃一个凉拌的一个鸡丝的一个凉菜，然后叫椒麻鸡，好像是。 哦。 对，那个就是凉拌的，然后它也没有太多的油，然后你可以跟服务员说少一些油什么的，然后而且吃的比较解馋。 对，它那个是水煮，而且那个鸡肉是水煮的。对， 是这样的，水煮，然后稍微有一些辣，然后对，然后平常咱们凉拌的有什么蕨根粉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吃，然后至于炒菜一类的呢，就是还是西兰花这些，对。炒西兰花，然后搁点西红柿炒啊，这种的。 西红柿炒西兰花， 对，可以的。 哦、 我的天， 这个菜就像我上次听到说鸡蛋炒 红配绿， 鸡蛋炒这个土豆丝儿一样，很震撼。西红柿炒西兰花， 对，因为平常我就是比较喜欢西红柿这一口的，然后、 就酸甜的、这个， 对，其实挺好吃的。然后，对，因为本来你不搁肉，它就已经没什么油腥了，然后再让它刺激性一下的。口味就还挺好的。 我基本上煮西兰花的时候都是蘸芥末吃。 哦， 对，就是让自己的味蕾、 哎， 然后让它变得刺激一些，然后还会有一点这个快感。 对，把那种 西兰花蘸芥末， 实在无聊且无趣的那种味道，然后加一点芥末，就是正常像吃日料的蘸的那种芥末， 哦哦哦， 你把它换成西兰花就行。那种哎，而且那种口感还挺好吃的。 你们现在95后是对生活这么不抱希望了吗？ 没有。 哎，但是我 毕竟我们瘦呀。 哎呀，哦，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耳机比较吵啊。但我试过说这个凉拌的木耳，就是把木耳直接是泡发了之后直接蘸芥末，其实味道很好吃。 对，是。 清 口， 口水都要下来了。 忍住，淡定。 其实能吃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就是只要是咱们保证经常运动的话，就是吃点肉其实也无所谓。更别说那些素点的，比如说你说的木耳什么这些，我觉得吃多少都没问题的。 是吗？ 对，只要是保证健身的话，因为咱们不是说要暴瘦的多少那种的，就是慢慢的往下瘦，然后也健康，然后也增肌。对， 那我问题难度升级一下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完之后应该会挺讨厌的啊。如果我们聚餐的时候约在了像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必胜客这种地方，我们该怎么点餐呢？ 那就没什么可凉菜可点了，对，就只能说咱玩点鸡的了，对，你就可以找个能吃的人坐在旁边，对吧？扔个骨头啊什么的，哎，咱俩扔一块儿吧，扔两边多脏啊，扔一块儿，然后最后大家都发现，可能这是你俩一块儿吃的。 啊，就是我们就那就不能吃了，是吧？ 对， 其实 可以吃，我觉得是可以吃的，但是就是少吃点吧。对，少吃点，然后做个能吃的人旁边，会显得你吃的少一些。对， 假装自己不能吃， 这确实是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觉得有个什么土豆泥倒还好，其他的应该都 土豆泥啊、玉米啊、 玉米 其实 它这个玉米加了很多奶油和糖在煮。 那你干嘛要去这些快餐店吃呢？ 也对哈， 其实这土豆泥其实也挺长胖的，因为它浇的那个汁儿。 哦， 就是纯肉汁熬出来的，就是其实也挺长胖的。 也就是说，不是说土豆的问题，是他们这个配料。 是， 而且土豆它本身淀粉也挺多的。对。 哦，这样啊。 对。 这些年一直吃的错了，我就一直跟大家说我吃的很少的，然后肉的。 对，就每天加着就一小碗土豆，然后一大碗肉汤是吧？加着炸鸡什么之类的。 哎，减肥了。 也就是说，食材我们要注意，然后同样注意，一定要这个佐料也要少一些啊，少油少盐，清淡一些，肯定会好一些。 哎，没错啊，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聚餐的时候点什么样的餐才能做营养不长胖？其实刚刚我们仨聊天的基本上围绕的主题就是，你可以吃，但是你吃完之后一定要运动， 对， 就是你的

睡吧睡吧 Just make it on my own LSD Friday night trouble bound。 吃早餐了吗同学们？ 好，我觉得好过分啊！放完这首歌，大家应该更饿了吧？刚才细数了很多种吃的，我就听了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啊！ 哎，对，这个我看到我们的直播平台里边好多人都进场了，然后刚刚我看到一哥们说吃芥末太辣了。 这个其实芥末我觉得少放点儿，不要太实在， 对啊， 不要拿管对着嘴，是吧？ 对， 芥末炒面什么的， 对，芥末。 大佐的家乡菜啊， 对，芥末炒面， 对， 芥末炒芥末， 对，海参炒面 啊，嗯，哎，那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比较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嗯、这个聊聊今天嘉宾的从事的工作。 对，他嘉宾是来自我们的岁月视频音乐公司，这个据了解是明星老板云集的一个公司。 是的。 那作为明星老板的公司的员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小骄傲的点呢？在这里自豪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像公司的老板也比较逗啊，就比如说开会什么的，然后或者说工作的时候就往那一坐，然后过会儿就看发现旁边有一人过来了，站你旁边，哎，抬头一看啊，明星， 哇，是什么样的感觉？ 继续工作 哦，好淡定啊。 那你也不能干嘛，就是你站 签个名，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对吧？这个老板平常天天都在见呢，而且就是说咱也得在他面前好好工作嘛。 那基本上那签名都签到工资条上了。 对哈、 哦、对，是有签名的，请假条了，工资 条 了，对吧、 啊、然后开的罚的什么东西都是上面有签名。 对、哦、其实有很多签名。 嗯，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音乐视频公司啊，这音乐和视频一起，我们主要负责是什么工种呢？就做 我们就是传播一下音乐的这个正能量，就是寻找这个音乐可以吸引人的点。像是咱们平常听歌的这些软件什么的，只是能够听到它的歌曲而已。我们是一致的想，就是把音乐怎么能看，然后能玩这些东西，给它发扬一下。 哦，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解释一下呢？就具体是一个怎么让音乐能看能玩呢？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短视频组，然后我们可能着重于就是做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一些小节目，或者说是演唱会，然后或者说是这种能够传播的这种传播性很强的这些视频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做过一个10点半的地铁，就是讲述的就是10点半下班的这些。 10点半的地铁是你们做的吗？ 对，那个视频。 哇， 你提前知道？ 我这个视频当时很火的。 我也知道。 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地铁。 对，就是北京地铁 进去，然后就录一些大家下班的样子，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愁眉苦脸的在那坐着，有的在看小说看手机什么的，这些就大家都很疲惫，然后突然有一个帅哥进来了，然后再唱10点半的地铁这首歌，就是还是很感触的，因为我们平常本身自己也是这种一个人。 对，而且当时我记得李健老师好像还翻唱了这首歌吧。 对， 哇，很棒啊。那这首歌是我们属于我们公司自己原创的，还是说我们会针对这个歌曲来原创一些视频呢？ 对，针对这个歌曲来原创的视频。 那看来是蛮打动人心的啊！10点半的地铁，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在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 各大视频的 对，是的。 10点半的地铁啊，我没有太大感触，因为我都是7点半的地铁，太早了。上早班的人上不起，10点半早就睡好几个来回了。 对，这个之后再让延续弄一个视频，早上6点钟的地铁， 6点半、7点半， 第一班地铁。 可能我自己起有点费劲，反正。 那所以说延续的 音乐的视频比较多做的。 你平时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就是经常在想啊，就是哎，我有能做出什么东西来能让人去喜欢去看，然后平常也会多去看一些外国的一些网站，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比较音乐先锋一些思想，然后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之前火了一阵儿那个快闪，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视频，就是在那个车站，然后有几个小孩啊，这些合唱团的这些人去演绎一个那个中国的一个歌曲，然后那时候这个视频还挺火的， 然后完了之后咱们这个国内就有好多人就去拍这个东西了。快闪其实到现在也是很火的，它传播性很强。 但没有以前，我觉得以前在头两三年的时候到处都活动都会有快闪， 对，各种各样的快闪团体， 对，或者是什么，我记得有个视频是在一个超市里面突然间很多音乐学院的学生不断的加入，把这个民乐一起来演奏一个， 对对对对， 当所有人驻足的时候，哎，人就没了。然后那阵儿确实流行了一阵子快闪，我们也拍过这一类的吗？ 拍过，其实现在国外也在玩这个东西，就是他一直在玩，现在也在拍，然后其实就是中国可能没有找到没有 get 他到的他真正吸引人的这个点，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 哎，我一直纳闷啊，比如说快闪周围真正聚过来的人是真不知道是吸引过来 的 吗？ 是真 的 不知道，因为没有必要去花价钱去请这个这些路人，真的是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在这个公园里边那个跳广场舞啊什么这些大爷什么的， 大伙可以 在他们面前然后去唱那个郝云的一首歌，然后那天我记得反响还挺好的，因为他的歌本身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请的人也比较活泼，然后带动了那个大爷大妈什么的都特别开心什么的，一块玩一块唱跟着拍手啊，还有小孩什么的，挺好的。 因为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所有看到的快闪周围的反应都是很好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没有过这种，比如说你突然间到一个环境当中去快闪了之后，周围人会觉得你干嘛呢，打扰我们影响我们，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找地方就会找一些大家本来就是去放松的地方，比如说在大街上啊，比如说公园里边，或者说是室内的，就像是健身房什么的都可以，然后唱的歌也不会让大家太反感那种的，就是比较活泼比较能带动大家心情的一首歌，然后其实这样还不太可能，就是那你得唱什么呀，唱月亮之上，那估计 火， 估计可能会有人说你，但是把歌选好， 他们会跳起来， 对，把歌选好把地方选好都没太大问题，我觉得 就大家都是在抱一种善意的和这种觉得生活中的小惊喜来看这个。 对，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快闪应该是在洛杉矶机场，然后就是一堆中国人，然后就是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 对， 然后还是那种乐器合奏 交响乐什么的， 对，交响乐的那个是我真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快闪的表演，然后看的最后确实是热泪盈眶，当时很多在场的国人啊，包括一些华人啊，都对这个视频有很大的感触，而且在外网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用一种比较潮流的方式，然后把我们的很多元素，我们想宣传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到里面去，也确实是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加热爱我们的文化，探索我们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们文化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的是的， 就是快闪，也就是现在我们延续说了这个快闪的热浪还在延续啊，延续说的它还在延续，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搞活动的时候搞创意的时候也多多使用快闪这种方式。 是的是的， 或者是加上那种做这种短视频啊，你看现在这种短视频的创意啊，那种各种各样的加上它的 slogan 啊，或者是那种小的那个叫什么，具体我也不大清楚，那个 CG 动画啊，或者是就比如说主持人脑袋上咚出了一个灯泡，或者是这边咚长出了一个犄角啊，这个就是类似于那种的短视频制作，是不是延续也有在其中有参与？ 对，就是还有一个这种视频，就是像是采访类的这种路人街边采访、街访、 街采，这种用的比较多， 对， 接受的比较程度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咱们热点很多，就是可能会今天这星期是这个热点，下星期就是那个热点，然后配合着热点嘛，然后热点一出，咱们就赶紧去问问大家的想法什么的，可以去一些比较繁华的街道啊，比如王府井啊、三里屯啊这类的，然后因为这些里边就是咱们年轻人还是挺多的嘛，还有西单这些的地方，然后还比较好采访，因为大家现在思想也比较前卫，就是也可以去接受这些采访什么的，也愿意说出自己的心声。 我也蛮喜欢看街采的，因为街采节奏也很快，大家剪辑的时候也是咱们经常说的捞干的说，对于一个话题听到不同人的想法和心声，有时候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而且说的确实都是大实话。 对，也打破了自己的一个观念吧，可能觉得这件事儿我们如果不听外面的意见，可能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对的，或者自己想法就是对的， 对对， 有时候听多了还有这个想法，我们也会反思，也会想想自己的这个角度是不是对的。 对， 街采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 王松老师，对于早起这件事你怎么看？ 困呐， 还有其他的吗？ 但是领导即使是这样子，我也是破除了万难，每天定好了闹钟，就是为了我热爱工作。 好，破除了万难，你是把闹钟砸了吗？ 一堆闹钟不停的砸，领导我爱工作。 哎呀，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的灵感啊，你看现在，而且还有好多短视频的 APP，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这几个，抖音啊，快手、 美拍呀、 火山小视频，美拍应该算是之前第一批的那种 很早 小视频的行列。 美拍有些长，可能不如抖音这种十几秒，大家更能够 而且就像现在研究媒体的一些专家，就是说，七秒跟七分钟。好像是这么个理儿，就是当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要是能坚持看去七秒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对这个视频感兴趣。如果我连七秒或者是两三秒都没看去的话，基本上这个视频你后边拍的再好，我也就不大感兴趣了。而也可以彰显出现在人们社会就是生活的一种快节奏的习惯吧。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难度就高了，可能是点开一个视频，你要在头几秒瞬间就要吸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对，像国外的这些广告全都是他们就是立志于做自己前五秒必须要把你吸引到，你要能一直看下去，就是你打开这个视频之前你可以想着，哎呦，我没想看这个广告，然后或者说就是电影之前的一个广告，然后但是他会用五秒的时间去吸引你的眼球，让你一直看下去，可能能一直看到电影开始，还在回味这个广告。 就是我们在电影院， 就是广告拍的比电影好。 是。 净说大实话，我告诉你。 所以压力会很大吗？ 对，会很大。就是其实，如果你跟自己比的话，然后经常跟自己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确实在进步，但是你望眼于去其他的这些做的比较更成功的一些这些软件啊，或者说这些平台什么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竞争确实比较大，像这个官方媒体啊、自媒体啊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自媒体来说，大家都想做自媒体，大家都想有自己的想法，阐述自己的想法。其实现在确实有的自媒体做得非常好，可能会比我们或者做得更好，所以说现在压力确实挺大的。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某一个视频或某一种创意火了之后，就所有人都开始 follow 了，然后就跟风的那种呢？ 对，会有这些情况，但是一般都是目前来说，咱们这边火的一般都是借鉴于其他国外的这些想法什么的，自己火的还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我觉得啊，现在就是咱们有自己的东西最好，也是在想，什么东西能让咱们中国人自己先火起来，对，一直去想一下这些东西， 想上升到家国情怀了。 一下子整个高度就升华了。 沉重，说我们说，我们要文化自信，对吧？ 对。对， 什么能做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让国外都去 follow 的？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所有做媒体的、所有国人的一个骄傲的点吧。 对，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国内的传统文化，还有那些比较精彩的电视节目啊，或者是综艺节目啊，也开始慢慢的向国外去拓展他们的市场，而且。而且他们在国内占的很大的份额都已经非常的 OK 了。你比如说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以及一系列的那些国内的特别好的纪录片啊，或者是一些综艺节目，这个我们到一会儿下半场的节目之后再跟大家细聊啊。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话题，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欧耶！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

呼来了。如果那位姑娘你看上我，偷偷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呼来。 来自于郝云的结了啊，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刚刚聊到了 艺人统筹 的这份工作，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延续他这个从事的一份工作。其实说到艺人统筹，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或者说我对这个工作它的定位是什么样。你比如说主持人，这就直接很多人就知道了你是干嘛的。 对， 但是说到艺人统筹，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处于一种模糊的边缘状态。 对对对，但是这个词会经常被看得到，在很多综艺节目后面甚至都有这个艺人统筹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职位表的这个明细。 是这样。 那能延续也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艺人统筹，平时日常的工作是哪些呢？ 其实我们面对的艺人就是不是说咱们特别火的这些明星呀什么的，其实我们立志于就是让一些怀揣音乐梦想的一些孩子们，就是比如说大学生啊，或者说大学刚毕业，然后他们有音乐梦想，然后就是可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说，就是可能走这个演艺路线稍微费劲一点，然后我们就会挖掘他们，可以去给他们捧红他们，给他们一个这么一个平台，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契机去展现自己，展现自己的唱歌能力、演唱能力。 哦， 有点类似于星探， 可以 差不多。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其实之前我们本来也是做短视频的平台嘛，然后他们就会，我们是通过他们在我们这上发一些短视频什么的，一些唱歌短视频，可以看到他们音乐才华，然后被选中之后，我们就会联系他们。有这么一个方式，然后之后呢会给他们举办一些演唱会呀，专场演唱会，或者说是拍一些纪录片什么的，这些东西记录他们每天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去练歌，怎么去做音乐，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对， 针对于艺人，我可能我们更多了解，就比如说助理呀，比如说经纪人这一类的。那艺人统筹会涵盖这两个工种吗？ 其实是不涵盖的，但是创业型公司嘛，就是可能职位可能没有那么明确一些，就是艺人统筹就包括这两个 也要做。 对，是 正常统筹就是更像刚才大佐说了，更像星探那种去挖掘、去包装。 对，这也不太准确，就是之后的可能就是已经定下来艺人之后，然后会。比如说他们是外地的或者过来之后，然后在一个什么时间点去见面，然后以及在哪儿去练习排练什么的，这些东西就算是艺人统筹。 是我们理解到 的，听起来有点像经纪人的意思， 有点像办公室。 是吗？ 对，是这样。 艺人公司的办公室。 对， 就做一个总体的给你安，可能是不是说具体的点对点面对艺人，而是说总体规划你这批人应该干嘛，然后那些应该干嘛。 对， 是做这个的，对吧？ 对，是这样的。 哦，那也是一个需要心思很细的一个工种了吧。 对，因为 因为首先你的责任就是保证他们没有什么差错，然后以及不影响他们的这个演出以及排练什么这些东西。 嗯嗯嗯，可能再大一点的公司的话，具体就是比如说经纪人助理就分的可能更细一些了，照顾生活起居和去帮他谈什么合作呀，领着出去那个就各种参加什么商业活动，那个可能 是 经纪人要做的事情了。 对。 哦、 oh, 哦，那在整个的就是从事艺人统筹这段工作的期间当中，有没有比较那些奇奇怪怪的艺人，或者是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就是，之前有一个艺人就是，自理能力不是很好，确实是自理能力不是很好。然后比如说就是。你会当一个小孩似的去督促他，比如说，哎，该起床了呀什么的，拿着这个拿着那个，化妆品带没带呀？或者说衣服穿什么样的呀？然后可能不认识路，还得去家门口接这种的。然后包括到时候到现场的时候，自己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喝水呀，养嗓子什么的这些东西，可能你不提醒他喝水，他一下午都不会想着喝水，就是嗓子就劈了。 妈妈的一个精神 是这样的，然后这整场演出完了之后，看他就是慈父般的眼神。 我的天， 也是，其实我就觉得他说完之后，我就感觉确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了。 对， 不能说我是给你统筹的，看到你在现场或者是你迟到了，我不叫你，这个是经纪人的工作。可能我们就把艺人当成了朋友，当成了家人，像照顾家人一样的去对待这个可能还没有绽放的小花蕾。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首先让他感觉出来亲人的感觉，他才会给你好好的去唱歌，去完成这一个演出，然后也是为自己，也是为大家嘛，对吧？然后这都是相互的，我觉得。 那我们在选拔艺人时候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说我们两个，大嘴又看向了我。 我觉得都没问题啊。 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那 我们签约 跳吧。 领导，他可要跳了，我没有说什么。 我 跳啊、哦！跳一跳，就是您比如说咱们选择艺人时候比较看重的是什么点呢？ 比较看重的其实还是这个演唱水平，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着力于就是不去那么去看外表，对，然后还是音乐才能，如果音乐才能够突出的话，我们一定会选上你的，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好苗子。 就比如像最近爆红的毛不易，可能你看他的外表和气质，没想到他的开嗓能够这么的深入人心，然后但是一张嘴啊，这个曾经的男护士却唱哭了很多人，比打针哭的还要多， 对 吧？ 是这样的。 这类我觉得就是比较靠挖掘的，如果没有当时一个网络很火的一个比赛的话，他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听到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了。 对， 这个也是艺人统筹给予我们所有听众受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吧。 那在整个选择艺人的过程当中，你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你就以王松为例。 是个 这个 我觉得隐隐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你就比如说以王松为例啊，当你发现这个人的时候，就咱们通过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或者是他上传的一些唱歌的视频啊，你去发现了这个人，然后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你会说什么样的一些话把他劝到你公司来，还是说我要准备签这个人了，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可以发掘的一个类似于未来的明星或者是说网红的那种类型的，你要用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去来挖掘这个人？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我只能保证说是在我们平台上，然后因为我们平台本来就是有这么一个活动，然后一个演唱会形式的活动，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是怎么选拔出来的，都是很透明的，就是我们每一期都会不是说这做完这活动之后就没有了，再也看不到这个活动了，就是我们还有回放，还有这个整个一期的回放什么的，通过选拔呀这些，然后排练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做成纪录片。然后其实来这儿拍视频的那个达人们都很想来，就是如果你要通知他们的话，不用给他们做什么心理功课呀什么的，哎，你过来没事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很安全啊，都会有人保护你啊什么的，还有专业的老师啊什么的，乐队什么的，不用说，他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那个纪录片去展示出来。 就是基本上这些艺人啊，就是想来的都是完全自愿，我特别向往这份工作 的， 需要曝光度，对吧？ 对，只要是你看着在我们平台发视频的达人们，他们都是非常想来的，就等着我们给他打电话呢。 就跟接到彩票电话一样的感觉啊、嗯，就是现在 那个电话，我估计是等不到了。 你也没上传视频呀？ 嗯，我想中彩票这个视频吗？哎，这个刚刚聊了聊这个关于艺人统筹的这个、嗯、这份比较神奇的工作啊，不知道各位这、嗯、那个听众网友朋友们听完之后有没有对这份工作，或者是说整个的这种音乐公司也好啊、嗯、演艺公司也好啊、经纪公司也好啊，对这样的工作形式有一种比较全新的认识。 嗯，那我们也请延续也许今天有一些听众或者是观众，然后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也有音乐梦想，但是不知道什么途径的，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是怎么上传，或者是上传到哪里，或者是对于这个视频有什么样的要求？ 就是其实我们对视频的要求不是很多，只要是跟音乐相关就可以，比如说你会什么乐器啊，以及就是你会唱哪首歌，然后你哼唱两首也可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界限的，就是下载岁月 APP， 然后其实玩法很简单，就是点击上传视频，可以在 APP 里边去录，也可以去用手机其他软件去录、 嗯、 然后录完之后上传就可以了。 哦，就会被发现到、 嗯、对，是的。 嗯嗯，现在真的是红的途径有很多、嗯、 对，我现在有一个工作就是每天去看这些视频。 哇，就是上班玩手机就是您的主要工作？ 对， 我可以这么解读。 我的天， 干得漂亮， 说得很好听。 哎，那有没有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我每天看这些东西都已经看得特别枯燥了，发现所有人的声线或者是说他的画风都趋于一致了？ 对对，是的、嗯、就是刚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有意思，天天看不同不一样的人唱歌、 嗯、 有唱得好的，有唱得不好的、 嗯、 有长得好看，有长得不好看的，对，就是感觉很开心，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哎 什么呀这唱， 但是不行，得大家负责任，对吧？只要他们上传视频都是肯定是费自己心思，很大心思的，但是说再累的话也得去给他们一个机会。 那有没有哪一类是特别受到青睐的呢？有哪一类的视频可能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更喜欢看的哪一类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弹唱吧，就是本身唱歌好听，然后你自己还会有自己的乐器，然后其实长相我觉得真的无所谓。而且主要的还是视频的质量。 您今天带着艺人来的，然后一直在强调我们千平台是不看长相的，长相无所谓。我觉得他在外面应该哭得不得了了，是吧？ 对，其实他还是比较凑巧了， 长 得也好看，长 得也好看， 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时候圆啊，就是 圆回来了，使劲儿往回圆。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公司更加看重的是我们的音乐内容、音乐的水平，尤其是如果是您能在短时间内展示自己的就是多方位的才华，您的乐器的、您的音乐感悟能力、您的乐理知识。以及您的音色会更加的有优势。 嗯，没错啊。那么一会儿呢，在一小段这个短视频音乐短视频之后啊，我们也请到了这个 我们的 岁月视频音乐公司的一个 旗下艺人 啊，哎，对，就刚刚说那个凑巧了长得还挺好看的那个，哎，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他在经纪公司的那些事儿啊，一起来看这个音乐短视频。 Boys and girls and girls. 来自于霉霉的 Welcome to New York 啊，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哎，刚这个这种音乐短视频属不属于你们的制作范围？ 属于， 就是把一首艺人的歌，然后给它加上那种非常明快或者是符合整个单曲风格的这种短视频制作。 对， 也是，那么在我们这个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把刚才我们延续说的他带了一个碰巧长得也漂亮的旗下艺人、 没有没有、长相并不重要 啊，对，不重要， 长相并不重要、 他们回去要解约了 对， 然后也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呢，就我们这次的这个嘉宾也是经常上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老朋友、请这位老朋友， 没新朋友 啊，新朋友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再跟我们的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灿，火山灿 Volcano。就是那个长相不是特别重要，然后生活也不太能自理的那个艺人。 生活不自理也是 你、生活不自理也是你、 本来我们还没有 说 对号入座啊。 哎，我真的刚刚我还想问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多亏没问这问题、 生活不自理也是他，就是 其实 水不知道喝，路不知道。 没有，我已经在外面磨刀霍霍像猪羊了呢。 可能我们俩出去之后就得出点事儿了，可能。 对， 这生活不自理，然后长相又不重要，那你们签他纯粹是因为他唱得好是吗？ 没有没有，纯粹是因为就是综艺效果比较好。对，他们 是因为心眼好、 人好就是现在我们的签艺人标准都是已经是人好了、 不是不是 纯粹是因为那个延续好 啊，对啊， 不是他想说的是因为那个公司好心、把我签了， 对，好心把他签进来了、看小姑娘签个连的，也不会生活不能自理，路也找不着， 也不重要。那刚才呢也是一直延续这个我们聊。那作为员工啊，王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想就是感觉在公司或者是跟延续搭档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像这种比较年轻化的公司，他同事之间就小哥哥小姐姐们人都特别好，然后特别亲切、然后也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没有像普通那种坐办公室的压迫感和那种比较有压力，然后感觉自己一进办公室就老了好几十岁，然后妆都不想化，头都不想洗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就还是每天都是很有朝气的。 王灿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 对， 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就是毕业之后选择这样的音乐视频公司，是你们同学大部分的一个方向吗？ 对，但是更多的同学可能是，像我现在也更想去倾向做自己的自媒体，音乐方面的自媒体，但是肯定要先向前辈们学习啊，所以就先来到岁月，然后去学习一下，取取经，就偷师学艺。 那比如说在制作视频的时候，你是作为演出的角色，还是说会参与到创作当中呢？ 对对对，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因为你既然作为主、就是那个主角去表达，你肯定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想表达的想法在里边。如果你直接拿别人的一个文本去演的话，那个叫演员，不叫创作人。 很好，我觉得也是一个有思想的姑娘，不但是人好，然后也有脑子， 就这个脑子就时而好时而不好， 就是可能是在这个找路啊，然后喝找家的方面，就那一块 自理能力什么的可能就稍微次点。 所以说这才是标准的艺人呢、 对，我 需要有助理。 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你们俩是在互相挖坑还是在商业互吹了。 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我们是好朋友， 对，我们一会儿出去挖坑 就是满大街挖坑、然后直接往里推那种的是吗？ 对 对对。哎，那王灿最开始通过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了公司里呢？还是通过延续就是深度挖掘啊，觉得这个人、 也算是他挖掘，真的是机缘巧合。我之前最开始录的一个视频是在地铁里面唱小青龙的 Time， 就那个再没骗自己的理由，那一首有点说唱的歌曲、然后可能是因为拍的是在地铁里拍的，然后可能比较有想法一点，然后就被他发现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督促我去多传一点视频。就前段时间，就那天早上我们来录第一期这个青年说的时候，我来录第一期青年说的时候，当天晚上28号我就去参加他们的怦然心动， 对， 那天 音乐会，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加入了岁月。这样 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我叫我起床的 啊，对，因为太困了， 我就感觉延续总有话要说，那个小眼神在他 对 在王灿说这个 音乐梦想 的时候，延续的眼神基本上是 感触太深了。 就是一刚才可能是没有说特写的镜头切到延续的表情，王灿在侃侃而谈，他对音乐多么热爱，说延续都在想的是起不来，找不到路，生活不能自理，没有人给你， 没有 一个妈妈的心、啊。 而且他那天也很惨，因为他们要布置会场嘛，大概是三点多才休息的， 嗯、 然后是5:50就要起床的。 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来说，王灿就是延续养的旅行青蛙。 对，我就是那个瓜。 不过确实，实话实说，确实音乐歌唱的是真好。 对对对，这个我们也经常来，再来一嗓子吧。他是一个随时 Q 能唱的人， 随时 KTV 真的是随时 Q， 对，随时 Q 我都可以。我刚刚在外面想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段子，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家你们都是播音专业的嘛、嗯，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唱歌的，但是唱歌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对，我们不一样，但是还是有共同点的，就是声音还是可以多变的。 嗯， 比如说前段时间很火的一首《体面》，如果你要是用正常的嗓音去唱的话，可能只是什么。体面怎么唱 啊？我们这样让王灿先搜索一下，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先进一段片花， 好 听一下。而且我们一会儿的预告呢，不但那个王灿的这个好听的歌声，还有我们几个人聊一聊配音，因为大家对配音都比较感兴趣，尤其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一个身怀配音梦想的艺人统筹 者，哎，对，艺人统筹 和音乐工作者的健身达人， 哎，我的天哪， 一片一堆啊！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回来青年说，继续说。 Anywhere I found, running south on Lakeshore Drive, came into town, just slipping on by on LSD, riding at trouble bound. Then it starts up north from Hollywood, water on the driving side.Concrete mountains wearing up, throwing shadows just about five. Sometimes you can smell the green in your mind is feeling fine. There ain't no final place to be. 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

首来自于《红海行动》的同名主题曲啊，《红海行动》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电影也非常好看啊。 对对对，过年期间啊，也不能算合家欢了，但是确实一个爱国主义的一个电影啊。 嗯，对，而且说句题外话啊，这部片子《红海行动》真的是，因为我是一个战争电影。你怎么了，王太？你怎么了？ 我在不停的点头碰口， 隔壁在装修啊！ 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是一个战争片的影迷，基本上这个无论国内国外前二十年后二十年的片子，我基本上都已经溜了一遍。 嗯， 这部片子真的是很少有的那种战争题材，能让我从头到尾中间不去卫生间还能看个五六遍的片子。 是因为真实吗？ 一是因为真实，二是因为它。因为好长时间国内都没有拍出类似的题材的作品，或者是说能这么燃情能吸引我的作品， 而且90%都是打斗的场面，没有说其他那些战争片加了很多人文，甚至一些恋爱或者是一些搞笑的。 它其实里面也是有情感线的，但是都比较隐忍， 是军人的那种情感， 对军人的情感线。 然后是你不通过仔细观察看不到，他们这个情感线是隐藏在家国情怀之后的。 对对对， 是战友情后面才有了爱情， 对， 就是特别让人致敬的一个片子。嗯，现在还在上线。 嗯， 还有我们为这个燃特别燃的片子打个扣， 对，打扣可以去二刷了。 二刷，对，您能找到电影院的路吗？ 这梗就 是离不开， 没有， 就在家门口， 对， 转弯就到。 嗯，我们刚才预告了啊，就是说王灿会唱一个别样的体面，对吧？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他怎么体面的唱出这首体面。 这体面怎么唱呢？就是前面先用正常的声音唱，是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好，不正经的要来了。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 就 是果然还是萝莉音不太适合我， 就是说一个是正常思想， 我爱过你 啊，有 利落干脆， 贼拉拉的干脆，我的天。 就是本来是一个就是撕心裂肺的失恋的一个女生控诉一下， 对对对， 第二变成了就感觉不是自己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风轻云淡，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刚才王灿通过了一首体面表达了说声音的多变性，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延续呢，也是一个喜欢配音的啊，虽然是在做幕后，但是也有一颗上台前的冲动的心，对吧？ 对对对， 被我们看透了啊。配音平时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配音的呢？ 因为之前是学过一段时间表演，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小时候，然后 您96年呢，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多大？ 挺小的，就也就5、6岁。然后小时候就学表演，在科班里边小科班什么的。然后那个有一天，然后老师说第二天，你跟我走。然后我们说准备什么服装啊？不用准备服装，然后那个多喝点水啊，吃个早饭什么的，然后就来就行了。哎，我就很诧异，为什么不用准备服装？像什么那个跟导演什么的都得是穿什么好看的服装或者统一的服装什么的。这次不用，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哎，这个东西只用说，他不用演。 当时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当时配的是一个小广告，我记得那时候是那个高乐高卷卷心。 我们这不让打广告， 交广告费了吗？您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了。对，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哦，那来吧。 我记得小时候好像真的蛮爱吃的，对对对，挺火的。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东西。 我可能当时是高乐高的一代产品， 一代试检员。 是可可的那个粉。 对对对，有什么巧克力的、草莓的、 对对对 香草的， 可以干吃，还可以泡水。 好了。好了，咱们说的是那个小广告。 哎，心的 啊，对对对，我们刚才是为了广告，对吧？ 对， 从5、6岁开始就接触到了配音，那么以现在就可能是10多年的经验了吧，已经算是在配音。平时有没有就经常玩配音呢，或者是接到配音工作这一类的呢？ 配音工作还少，因为本来自己的工作就比较忙，然后可能就是业余的吧。啊，玩玩这些软件啊什么的，在这些社团、那个论坛什么交流一下，跟那个配音的达人们， 然后一块玩玩。嗯， 听他的这个音色，可能配一些大男主比较多，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你没有反差， 一下就上来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会不会说挑战一下，哪天突然间小猪佩奇就这一类的呢？ 这个还真不太行。 试一下好吧。 这还真不太行，因为本来声线它每个人声线都是固定的，可能定位来说就比较粗一些，然后可能那些细的确实是来不了这个。 对，您让他来个七八十的，说不定还行。 对，七八十的还可以。 小猪佩奇， 对， 老 猪佩奇，老 猪佩奇， 而且绝对不是一个过年杀的年纪， 对对对， 七八十。那今天咱们在这个节目后半段的这个时间内呢，我们几个也是稍微的一起来玩一下，把配音我们都叫玩，我觉得 对，玩一下， 不要说是练或者做什么，是不是？都是玩一下啊。我们先试一下，首先让他们，哎呦，又上劲了， 突然脸红， 来一个吧。 突然脸红什么意思？ 我每次要给你挖坑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间脸红一下。我们找 感觉自己都对不起我了， 对对对，作为一个搭档，坑了他两个小时。那我们想就是让你们三个配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这个片段呢，今天在湖南卫视就是这个寒假 又开始重播 出现 了， 就是我们的 欢乐哥哥 发了条朋友圈，说是永远逃不过吴阿哥这件事儿。你们三个人呢，分配一下角色，然后我们王灿来小燕子，好吧？ 对，我好像也没有可选。 对，然后我们的左左大左来尔康。尔康， 尔康， 我们的延续来个五阿哥。我先说一下背景，这个背景呢，应该是在《还珠二》。 对对对， 紫薇那个时候瞎了， 对， 被坏人拐到妓院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们三个吵架的一段戏。好，各部门各工种， 你们为什么都看过《还珠格格》？ 您没看过吗？ 我也没看过，我是听他们说的。 我 也 是吗？真的？ 零零后确实是没看过 这坑没掉进去啊。 没看过，没看过。 全凭大家对艺术的感悟力来看一下没看过的这部作品。好，来各部门各工种准备，来三二一 ，Action！ 尔康，你杀了我吧！是我把紫薇弄丢了，我该死！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我恨不得把你。 你怎么搞的？你明明知道小燕子的性格，怎么还把紫薇交给他？ 是啊，我是混蛋，我是天下第一混蛋，我居然把紫薇交给了小燕子，我混蛋啊！ 你无理取闹。很好很好，然后虽然短，但我觉得三个人进入角色的非常的快，而且他们两个明显是抱了个团儿，就把人弄丢了，这么理直气壮，一点没有一丝丝的愧疚。 没有，因为这小燕子 搞的呀。 没有，对 对 对对，自己都搞 不了。你交给他的呀，你明知道他这个样子，对吧？这个就像有一天，如果说是王灿跟大佐或者说我一起来参加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如果 你把 王 灿弄丢了， 而且最过分的是我们跟着王灿一起走迟到了，延续这时候作为一人统筹调出来说，谁让你跟他走的？找不到路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跟他走，谁让你跟他走？ 完了完了完了， 对吧？ 完了完了完了，形象不复存在了，真的是。 王灿之前就积累的所有的这个 好的形象， 然后校花的这个形象，在今天在他们家的艺人统筹来， 对对，全毁了，全毁了，毁了毁了， 瞒不住了，反正 毁了毁了毁了。 那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家的艺人统筹不照顾自己的艺人， 证明他们真的是一个看人好的公司。 对，他们公司真的很太好心了， 这公司人太好了。我唱歌也不错吧， 分手应该。那延续咱们俩搭一下好不好？我们来配一个经典的《甄嬛传》的片段。 哇，真的，这个经典，这个 经典， 这 个 太经典了。 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 最后一次见面， 在被皇上发现之后，甄嬛拿了一壶毒酒， 对对对， 他们两个人话里有话的，因为隔墙有耳，两个人在字里行间还是互诉心肠的这一段话，来， 可以看 过。我们稍微悲伤点的进去啊，期待我扮演一下甄嬛，然后您我们的这个延续是果郡王， 来三二一，走你。 难得与王爷一同饮酒， 和从前一样，还是夏天，你还是喜欢穿绯色的衣服。 同花台冷寂多年，只有夕颜依旧繁盛。 熹贵妃还记得昔日所言吗？夕颜只是开业的花，就像有些不为人事所接受的不能见光的事情，可有些事情再不为所人接受，再不能见光，照旧会在心里枝繁叶茂，永不凋零。 会不会终有一年，有人觉得这些夕颜碍眼，将它尽数拔去，片甲不留呢？ 也许会， 可即便拔去这些吸烟，开在心里面的吸烟是永远也不会出去的。 哎呦，我的小鸡皮疙瘩呀， 好悲伤啊。古人分手 都要说， 古人分手的时候要说这么长一大段话。 现在人分手应该唱什么？预备走。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收、 啊、我们成功的把每一段的配音都推了这首歌曲。刚才是延续也体现了这个大男主。那么刚才我们这个旗下艺人啊说来了，颜面叫他尽毁，我们也给他一个稍微让大家还记得你是个校花萝莉的一个镜头吧、 对对对，稍微还要挽回一点颜面的、 而且 我不要面子大， 他特别喜欢这种萝莉 cosplay 之类的，是吧？ 对，我之前蛮 喜欢。我们有一段很经典的妲己的台词，也请王灿来震撼一下这些个男生的心灵。 王者荣耀里边的妲己啊， 对对对，王者荣耀里的妲己、 果然、你果然上班时间玩王者。 没有，我刚把手机放下。 其实延续他配这个王者荣耀的声音还、也还蛮好的。 哎，那一会儿听一下延续版的妲己的声音。 延续版的哇， 延续是妲己，他是妲己， 他不是妲己，他是蹬腿子。 嗯，来，我们先抛，让这个王灿先抛个砖啊、 我先抛砖，然后待会儿隐喻了。 羁绊是什么意思？请尽情吩咐妲己主人，没有心就不会受伤。妲己一直爱主人，因为被设定成这样啊。 哎呦，不行了，我再念我可能自己都要陷进去了。 吐了是吗？来， 对， 那我们的这个 来有请妲己。 对，妲己来个，别，你还是来你自个儿的吧。 德玛西亚万岁。 然后呢， 这个是英雄联盟里边 英雄联盟， 我、好想送上一首歌，预备走。 好像都能拽回来，这个 对对对，这圈怎么都能圆回来， 完全都能给圆回来。其实我想听听延续的 妲己。来， 您来吧。 用延续的风格、 来个那个小拳拳吹你胸口的那种感觉。 哇， 这是张照片，你就这么念吧。 请尽情吩咐妲己主人，羁绊是什么意思？没有心就不会受伤。为什么要伤心呢？一直微笑就好了。妲己一直爱主人，因为被设定成这样，努力做主人喜欢的事。尾巴不只可以用来挠痒痒哦。 哎呦，这个 来陪妲己玩耍吧。 就是 好油腻， 我终于憋不住了，我的天哪，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这个， 你们以后如何在面对游戏当中妲己的这个角色呢？ 以后再也不用了。 你知道我刚刚脑子里边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吗？延续在健身房穿着那种健身的紧身背心，一身 muscle， 然后。请尽情吩咐妲己。 而且那个形象一定要转化成石冷里面那个哪吒。穿着、 我知道，就是 我的 萝莉的、那个、 对，萝莉音，然后肌肉 muscle， 然后穿着那个、还是连体三角 的 那个。 妈呀， 回头这你来吧。 我觉得他不像妲己，像打手。 五百雇来一天。 听完了妲己想打人系列。 对 对，滴滴打人。 哎，这个刚刚这段完全属于事故啊，事故。 那个接下来给大家洗洗耳朵啊，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1了，不知不觉我们也跟今天的嘉宾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虽然节目时间短，但是我们也从几个方面了解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比如说一开始跟我们分享的他的这个健身，他是个健身达人，包括他的艺人就说有的时候联系不上他了，他就在健身房了。我们能足够的感觉是一个自律的人，而且从这个给艺人较早这个方面来讲，他应该是也起得比 对 比较早，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对对对，虽然嫌弃，但是也是满满的关爱。 对，没错啊，这很少见到艺人统筹能对自己家艺人既有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爱，又有这损友之间的那种嫌弃。 所以我觉得这样才能，其实很多艺人大明星也都是跟他的经纪人是很好的一个关系。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不想让别的公司签我吧。 对，想留住这个艺人，然后不停的在说这个艺人有多恶劣， 然后就很恶劣。 其实是满满的关爱啊。我们也了解了艺人统筹具体平时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确实也很辛苦，并且这个延续还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平时在做短视频方面的经验，也是分享了一些短视频的一个趋势。就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丰富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那么延续本人也是学表演，也接触过播音主持这个专业。 对， 是的， 对吧？然后虽然没有展示歌喉，但是感觉您的歌声应该也不会差。 不，这个确实不行，确实差这个 啊。所以啊，刚才没 Q 就是对的了。所以说作为艺人统筹的这工作，需要的才艺，需要的本领并不比艺人会少到哪里去，甚至要在他之上才能更明白这个专业应该怎么做。 对， 更明白应该怎么 挖掘。你可以不会唱，但是你得懂， 得懂。 对对对，你得会听。 然后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感谢，也是 起个早慢慢聊嗨了。 对，没错啊。从这个怎么减肥聊到怎么工作，从怎么工作聊到个人爱好，真的你通过这整个将近两个小时的聊天，你会发现包括延续包括王灿都是那种类型比较多变的人物， 很丰富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单一从一个标签去来评价他们。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我们青年说来了很多个这样的算是青年榜样的一些嘉宾，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他们都是很热爱生活的。除了自己工作之外呢，身上也有很多标签，有很多要去追逐的 梦想。 对，甚至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嘉宾说是去国外看极光，然后说掉队了。当时我说哇，你会不会找不到啊，怎么恐惧啊。他直接， 你以为他是王灿吗？ 哇，这样都会被 Q， 看机场都找不到，好不好？然后后来那个嘉宾就跟我说，他当时的心态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他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当中拍下的美景。他说这个是这辈子难以获得的经历。后来他说他也相信他的 partner 会掉头来找他。那一次采访我觉得印象很深。 哇，这个真的很酷。 对对，所以说每一期的嘉宾呢，我们在参加完节目之后都会跟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也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很多的点，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接触不到的点。我们也很开心今天延续和他的其他艺人找不到路的王灿啊，来到我们的青年说参加了我们的周末会客厅。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如果是比较感兴趣，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一下自己，或者有更多的话题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心声要吐露的话，也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有对，然后有一个后台留言的一个功能啊，应该就在下面的某一个行列里边。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发送你的小段子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收到，从中筛选出一些精彩的段子再来分享给各位啊。今天的青年说呢基本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带给各位的节目是这个 我们有一整天精彩的节目，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然后明天同一时间青年说继续说，我是王松， 我是大佐，咱们明儿见， 拜 拜。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